不是，他妈逼的，这连先 pass 一下都做不到吗？ 就不这样做呀，他妈的！就是当你结束，比如说你写个 def 什么， 哎，我去，我敢肯定这代码绝逼实习生，哎，都是苦逼实习生糊弄 的。什么实习生？那可是一亿刀。 一亿刀，那又不是实习生拿，花个一千刀一个月的小钱雇个实习生，他妈来把实际工作干了。 服了，他说他自己像拍粉，我觉得也就只有。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像，除了那个 def 还有他那个拍粉最被人诟病的缩进给学了进去，让人感觉像拍粉，其他没有任何一点像拍粉。 有 Python 的狗屎多用域吗？ 改了。 哎，那还不够 Python。 改了，他说这是个毛病，改了。我觉得很惊，我很惊讶，我很惊讶，他真的。真的，他除了那个，他除了哦，还有他那种，那种非常混乱，不是 Python 还有一个字 ，Python 还有个狗屎的问题，那就是很混乱的东西，比如说，对吧？比如说 OOP 的方法跟他那种函数方法，然后很混乱，你都不知道搞哪个，他把它给学过去了，很完美的学过去了。就是当你要转类型的时候，你前面要在那里括号 str 括号 int， 哎哦，它还没有 int， 它的 int 还是要说长度的，还没有 Python 的那种 Python 的类型，它一个都不支持。而且它的 string 还分几种类型，还有可以靠跟不靠 的。哎，你应该意识到的，毕竟你讲讲，首先要允许大家写 Python， 其次要技能爆炸的快，这种事根本就做不到呀。 对啊。 那他号称能做到，肯定是底下玩鬼了呗，还能咋样？哎， 没有玩鬼了呀，直接在编程语言上面就玩鬼。 对呀、啊，他只是吹了这么一个牛逼，说我们能让你像 Python 那样写，然后又能获得这样的技能，但实际上根本就不能像 Python 那样写。 是的，不比 C 大家还 行。哦，对了，我们还是谈谈 Jax 吧。你要不说服一下你们公司超 Jax？ 他已经说服了。 我跟他们说，我们架构都在架子上面写呀，因为我已经跟他们去这回欧洲峰会上一听别人越南框架全是用那个谷歌那一套的，谷歌那一套的那个直系正统就是架子啊，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呀，架子是最靠谱的方案，就是从架子上面。 为什么之前谁说什么架子设计跟什么函数是有关系的？那个是真的吗？ 你自己看文档呀，这不是有关系啊，他正儿八经都说了呀。他举例还天天拿个 Haskell 把自己的拿个 Haskell like 来写上去了。 我去。 Jax PR 我觉得是一个为什么没有一个 FP 选择去接它呢？虽然我觉得大家一般都会觉得它很奇怪，因为对吧，你去接一个本来上面接的是 Python 的东西，但它是个正儿八经的纯函数式的，就是你写这些东西是正儿八经纯函数式的，本来 NumPy 里面是可以对一个 Array 进行怎么样的，然后你在这里面的写法就是 FP 写法，就是你要创建一个新的。 哦，那他必须用 Python 接入吗？有没有别的方式？ 那我就说啊，如果哪天我有兴趣，我想给 Jax PR 写个不一样的那个前端，因为实际上他 Python 写的那套看着很难，但是对吧？他底下我觉得是很正确的呀，他 Jax PR， 他的 Jax PR 做那个 lazy 很自然，但是那个 PyTorch 那边就搞得很奇怪，对吧？而且这个就是。 API 有没有直接比 C 加加或者 C 函数的那种？ 什么？ 就是它那个 API 难道只能从 Python 接入吗？有别的？ 还有一个 IR 啊，还有一个 LR 啊，还有一个好像是 IR。有一个 IR。 然后再下降到，然后再 lower 到原神上面去。原神是那个完全没有 memory effect 的那个，只有 tensor， 那个 tensor 也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它就是纯函数式的那个 tensor dialect， 然后再 lower 下去。它是一个按照很正经的一个流程走，就是它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原神思想的东西，你知道吗？猫九就是坨屎，猫九一点原神思想都没有体现出来，就是原神好的思想它一点都没有体现出来。 就 Jax 是这样的呀， Jax 除了他的那个 Python 前男友那个，应该是 Jax 重新搞一下。我觉得事实上 Jax 很多人拿去用一点没有觉得很奇怪啊，大家就觉得无非是不能复制而已，对吧？不是无非不能再复制而已，对吧？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对吧，就实际上它里 还是Google推得起来， 什么 for all 这些东西， for all exist 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大家都也会写啊，有什么不会写的，我靠，对吧？ 对呀、 啊、 事实证明就是他妈缺个有钱爹推一推呀、啊、哎，还是崇拜，还这个资本的力量还是强大。 是啊，我只能说 Jax 是一个好人，我只能说 Jax 是一个好东西啊，对吧？就是他除了他的 Python 长得太恶心以外， 有没有办法把他跟那个 我也在想这个事儿啊，其实可以拿 Jax PR 去给他再接个别的语言，我看到有人想过把 Haskell 接上去。 不是，我的想法是把蒙蔽的接上去。 我跟你们讲过这一点了，你接上去以后，你的蒙蔽的马上就把那个什么给补齐了，你知道吧？ 啊什么？ 你的蒙蔽的不适应机器，不是你的蒙蔽的马上就变成了可以对标蒙九的东西啊。 对呀、啊。 马上。 他妈的。 对吧？接上去以后，蒙蔽的马上变成可以对标那个。对对对，标猫九的东西，而且比猫九好多了。猫九就是坨屎。 猫九，是的，那是什么？但是猫九有 Chris Latin 的站台，哎。 但是 Chris Latin 晚节保不保呢？ Chris Latin 郭哥虽然有些名气，但是 不是 Swift 不是已经让很多人拿 不了啊？ Swift 不是本来就已经很让人难崩了吗？ 哦，是的。 怎么说呢 ？MLIR 的设计还是不错的，我感觉。如果它的生态，它最糟糕的就是它的整个社区有问题，但其他都还可以，其实。对吧？其实你很难想出来一个明显比它思路好的。我是说明显啊。 价值这东西。它是能以库的形式使用的吧？ 是这样的 ，Jax 有个 Jax PR，Jax PR 实际上，你的每个函数只要你做对了，它最后都能够变成，它能够把你的所有计算函数给编译成一个静态库，然后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调它，你知道吧？就像你在 Python 调，实际上跟你在 Python 里面去调什么 CUDA 的那种东西，就是说，就其实。Python 去搞机器学习，最终还是去调了某些用 C 的 API 的库，对不对？无论如何，都是这样的，对吧？那么 Jax 也可以这样 ，Jax 实际上做到的也是这个 C，Python 不过是它的一个 interface 而已，它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就是跟 NumPy 差不多的模式，我每个函数都调一次那个 Jax 的那个库，对不对？这是NumPy的模式，对不对？这种效率就比较慢。然后 Jax 还有一个东西，当你的这个函数满足了它的这个，当你的函数满足了它 git 的条件的时候，那么它可以把一整个函数全部给编译成一个用 MLIR 表示的东西，然后这个 MLIR 的东西最后可以去走 MLIR 的优化，然后最后被封成。底下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谷歌自己闭源的路径，那条路径主要是给它的 TPU 的，还有一个就是 EVRY 是开源的一套方案，最后能够编译到 GPU 上也好 ，CPU 上也好，然后它里面也有那些什么。 你说的对，我应该现在就去琢磨一下 Jax， 然后等我搞大概摸清楚之后，我就去游说一下张工。 可以啊，而且我觉得你甚至还可以把雷米的东西给完善一点。 让他在这个 C 后端搞好之后，想办法再给对接到 Jax 上去。 是啊，你可以给纯 compute 的东西接一个 Jax 啊，你完全可以这样干啊，你可以给纯 compute 的东西 接上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宣称我们这个东西非常的 LLM 友好了。 不是宣称，就是 LLM 友好。 对，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就非常的。LLM 友好了， 你要知道 Jax 本身比你一个个掉 Q 的是要快的，你知道吧？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它性能好，你知道吗？ 有什么 MLSS 方面的资料吗？速成的，谢谢。 嗯，以下的设计都是 MLR 的设计了，你到时候把我挖了行不行？但是问题就是，对吧？上面的设计，上面的设计就是你去看 Jax PR 啊，你直接去看他那个的那个代码，还有他的那个文档，他讲清楚了呀。他说过他为什么要把 Haskell 的类型系统搞过去，他也说是为了方便类似 Haskell 的类型系统搞过去。他说过了，他是为了方便搞他那种叫什么，叫那个，他还要搞 什么吗？ 不是啊，他还要搞，他驾驶是主要是训练框架呀，你要知道，他甚至不是推理框架，他主要的目的是做一个训练框架，你知道吧？他要做自动 autograd 呀，要做自动微分啊，对吧？你得把你的这些正 forward 算的函数，你得把它的导数给求出来啊，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只要想办法把 MoonBeat 编译到驾驶这个 IR 上就可以了。 你可以给 Jax， 你可以给 MoonBeat 套一层类似 NumPy 的一些 API 什么的，或者你可以搞一套更好看的东西。然后它呢是纯粹的对一个 Jax 上的 程序。我，对，说的对。 对啊，我觉得 MoonBeat， 我觉得我跟你讲过了啊 ，Kev 老师，我跟你讲过了呀。这个 Jax 无比适合这个，而且 Jax 本身是一个彻头彻尾函数式的东西啊。它没有不给你不函数式的用法，而且它的这个用法实际上是方便它优化的，你知道吗？它是为了后面的优化方便去做出来的。你赶紧把 MoonBeat 的接上去，我现在就觉得 Jax 很难用了，因为它为了开 始。但我只是一个笨蛋实习生，不过我去找找游客游说一下这事，正好 你不研究一下 游客就要去做 C 后端了。我这个 做 啊， 你不是你研究一下 JAX PR 对不对？你可以直接拿 JAX PR 写这个东西。 等等，你说的 JAX PR 是什么？对不起，我这个还没建立起基本概 念。你直接搜那个东西就是 JAX PR， 你直接生成到这个就行了呀。它中间有个这个 IR 的呀，你可以直接生成到这个东西。对啊。 哦，加。我去，还真是。正版上次更新的二点。好吧，可能稳定。 不 ，Jax 绝对不是个没人更的东西。你要知道，老马斯克的那个大模型就是拿这个练出来，你觉得没人用吗？ 太好了，我去！ 马斯克的那个大模型就是拿这个练的呀。 太好了，我去！我要开始猛学了，学好了之后就去游说一下。 是啊，这马上就把你们跟 Mojo 的那个垃圾的脸马上给填上去了，你知不知道？马上就变成一个暴打 Mojo 十条街的东西。真的呀，马上变成暴打 Mojo 十条街的东西。是这样的呀， 先学，我先学的，学好了就写个 proposal。 你们赶紧搞了以后，我劝你们要搞出来了，我都劝文职说不要再考虑某种的事儿。不要再考虑某种。 不是，你们公司现在还在考虑某种。 我在努力劝他们呀，我不知道有没有劝动啊，他们还没回来呢。 哦，说的对，有道理。 Python 这些东西怎么没有轮到朱莉啊？ 对标的是，那朱莉亚对标的生态其实是 MATLAB 呀。啊 ，MATLAB 跟 Python， 他们 MATLAB 跟 Python 只能说比较大重叠，但是，对吧？就我看过他的 Simulink 的那些库，很多时候是 Julia 的移植过去啊，但实际上 Python 根本没有啊。那些用户可能，对吧？他只是作为一个 R， 还有这个，期待的不过是，还有 MATLAB 这些。 我感觉，那如果当初选择好一点，也不会有某种可能不会有某种这种东西，估计。 不是啊，他有个故事啊，他说 MLR 差门正儿八经的语言了，对不对？因为你像 JAX 对不对 ？JAX 实际上是一门语言了，但是他对吧？ 嗯。 但对吧？他是一门语言，但他不是一门语言，我只能说。 它是一个库呀， 但它实际上是个语言的，你看它都有一套自己的 IR 了，对不对？ 我看看， 就实际上它给了你两种模式啊，有一种模式你 git 模式，它就是那个什么 啊 ，XLA， 对啊。XLA 不是开源的，这是个缺点。但是事实上，你可以不接到 XLA 啊，你可以接到一个纯开源的一个实现上。这个纯开源的实现可以直接给你接通到 AMD 的 GPU、NVIDIA 的 GPU， 还有 CPU 上面。 嗯。 而且 AMD 的一定会是 first class 的，因为 AMD 买的那个公司就是专门做这个。所以你说 GPU 支持，我觉得没必要担心。这个东西不是没人填空的。就你知道吧，字节跳动上面的那个 IR 也是这个，大家都在搞这方面。 啊， 对不对？你这一报你了，说不定被大厂看上了。Kevin 老师，我跟你讲。 啊？ 你要知道，阿里跟字节内部都在用那个 JAXPR 下一层的那个叫 Stable HLO 的那个原生方言。 Stable HLO。 你这是个巨大 的名字，给个名字。 Stable HLO。 Stable 什么 ？HLO， 这是个原神的方言，这是个 MLR 的方言。但是当你支持了 JAXPR 以后，你就直接支持了这个，它就有一个 pass， 能直接把你的这个 JAXPR 的东西转到那上面去了，你知道吧 ，Kevin 老师？ 好，我收藏了先。哎，我去， 我都出了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当你支持了，而且这玩意儿还是个正儿八经函数式的东西，当你支持了，你的语言马上就不一样了呀。而且事实证明，用户根本不是吃不了这碗东西的呀，对不对？ 对。 而且你甚至还把自动微分这个东西给加上去了，对不对？你要是把它给彻底的这个东西做好了，你自动微分也有了，对不对？那些编程语言天天拿自动微分在那里怎么样？你直接超越 Module 了呀，因为 Module 自动微分现在搞的，它根本没法搞它这个一样，我看现在。 嗯，也是，他妈的。 因为他实际上他写东西直接让推荐你用 load store 在那里做，你怎么再去做别的优化？你直接写了一个跟汇编接，你直接写到了一个，他就想让你直接一眼 conversion 到 LVM 的东西，你怎么再去做别的东西？对不对？ 对 呀、 啊。 大家站起来活动一下，不久会身体不好。 我已经做了五六个月了。 天老师，我跟你讲，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我都说过了呀。你不需要整个语言都能编译到上面，因为它实际上它的主要工作还是在做这个 tensor 这个上面，就是说白了，给大大大大数组上面的。但是对吧？当你需要用大大大大大数组的时候，你就搞个 FFI 调过去不就行了，对不对？ 它可以用库的形式包装一个，对吧？ 这里面都是这样干的呀，实际上在 Python 里面都是这样子用的呀，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因为事实上你算这些 tensor。你一算就是多少毫秒，那些矩阵乘什么的是很慢的呀，对不对？你这些开销，这些 FFI 算个屁呀，对不对？ 对呀、啊，说的有道理、啊。 所以说啊，你要想办法要支持了这个东西了，那你这个语言就真的暴打 Module 了，不是我说。因为 Module 的 GPU 还没支持，你这个东西甚至还能直接一步到位到 GPU 上去，你知道吧？而且还是很完美的可以支持到 GPU 上。就是有人在做这个事儿，比如说你写个 Stable Diffusion 上去，然后你就应该能直接跑 Stable Diffusion。 这个 dialect 本身是能那个搞 stable diffusion 的。 好， 什么拉玛这种东西更简单了，对不对？然后你还能拿个性能在那里装装逼，对不对？然后你还能说你一步到位实时就算了什么的， 就是 神奇了。 我不懂人工智能，应该没关系吧？ 不需要啊，这我不懂呀。 哦，这就是反正我知道，这是矩阵乘就行了，是吧？ 这是对矩阵的各种算式。对啊，它只是把你操作的东西变成 tensor 了而已，变成了一个大数组了而已，没别的。然后那些操作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的，你要知道。 D concept。 为什么你们那边没人想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我老实跟你说吧，我们这边 PL 气氛浓厚，而招来的搞人工智能的新人，哦不是，不管是新人还是常驻的，他们都不太懂 PL。 但是我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啊，那你想想 JAX 也是 PL 人做的呀，他做成这个样子了，你说是谁做的，对不对？ 对呀、啊。架子也是 PL 人做的，这明显是 MLSS 和 PL 双料嘛。 这个我看过，提了一个不可变数组的 PL。 啊？不是，他的数组不是啊，我还是被那个什么给，我是不是被 F sharp 给那个什么了？ 怎么个不可变法？ 你被 F sharp 给 PA 多了。 能看到的，有点抽象了。 哎，没事，一切向 F sharp 看齐。 F sharp 是不是微软变种了 OK 吗？没写过。 那什么？ 嗯， 接着说。我去。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Kevin 老师，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呀。对吧？你得想个。 哦、不是，你能不能多说一点行业，就是行业现状？因为这个东西我可能要拿去说 服 那个老板。 确实没几个人知道这个，我再来跟你讲讲吧。 Stable HLO 呢下面的东西呢就是看你 pass 的公式了，对不对？就是它有一个 tensor， 就是它有一个不可变的一个 tensor， 对不对？底层 dialect 它是不可变的，你要知道什么东西都不可变的。然后呢你要对它做一些什么类似指针修改的东西，你只能局限在一个闭包的作用域内去做，对吧？这个 tensor dialect 的操作呢是没有任何 memory effect 的。它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它要方便去做这些分布式的，还有这种多设备的，比如说我又有 GPU 又有 CPU 这样的东西，对不对？还有就是做 fusion， 就是做这种 OP fusion 这种东西。很明显它的好处是在这里的，对不对？所以说 JAX PR 会这样子，原神一开始就是这样子设计的，从一个不可变的 tensor 到一个可变的一个内存指针的一个抽象，然后再这样下去的，这是这个原神做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实际上呢这个谷歌的那一套呢，虽然是他自己设计了一个方言，是自己设计了一个叫 HLO Dialect 的东西，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吗？ 对。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还没有用 MLIR， 他是把 TensorFlow 上面的东西给映射过去的。 哦。 但是谷歌现在自己人都不想用 TensorFlow 了，全部都转去 JAX 了。就谷歌后面再去开发的任何新的 AI 模型，在内部都用 JAX。然后你说最重要的一点，马斯克都在用 JAX， 对不对？马斯克那个刚爆了10亿美金的那个公司都在用 JAX， 你为什么他有什么黄掉凉掉的可能性呢？对不对？然后 AMD 呢，现在呢也是在主力搞这个东西，你说它有什么黄跳的可能性呢？对吧？没什么，对不对？然后谷歌自己的硬件对它肯定是 first level， 就肯定是最大程度支持的，对吧？自己的东西，对不对？你说这东西有黄跳的可能性吗？这个东西生态实际上是最完美的。然后你又可以说契丹那边阿里底下。阿里能接这个东西，阿里的那一套东西能接这个东西。你要搞这个东西，大厂肯定很乐意，对不对？ 耶、yeah, ，是啊。 我给你发一下。 好多谢。 就阿里那一套东西，就我说句真的，这个东西的完备程度，这个东西的完备程度已经开始超过当年的 TVM 了。跟你说，就 TVM 是早嘛，但这个东西的完备程度，一开始原神没有一个好的完备程度的东西。但是 TVM 的工作量现在逐渐的开始不如它了。我跟你说，虽然它底下的设计也有些有很多尺的地方，比如说底下设计其实非常复杂，但是这不影响你上面的人呀，对不对？你看这个，对不对？自己靠的 KPI 项目。 来了。 你自己看上面，你自己看有没有 stable HO 这个词？它是一开始叫 MHO dialect， 但是后来它经过它最后定版以后，它叫 stable HO 了。对不对？它对应的是 TensorFlow 上的那些操作，然后 JAX 底下的东西全部也都是 JAX 的。如果你能用 Git 编出来的，你能用 JAX PR 写的东西，全部都能够 conversion 到上面去，对吧？就是这样，完全 conversion 到上面去。它的 Git 上面全部都是这个仿的，然后你要想现实里去。对吧？这个就是谷歌的那一套东西嘛，对不对？你字节跳动，你阿里的你想看吗？阿里的好几年没更，阿里的有一年没更了，阿里那个肯定是 肯定。那不需要，不需要。一年没更的就让他死去吧。 一年没更，不是不更了，是他不开源了，他内部肯定在搞什么东西啊，但是对吧？ 哦，那是。 他的 KPI 项目完成了，他就不搞了呗，或者说那个人走了怎么样嘛，对不对？那几个人走了呗，你就可以说这一点啊，这个东西的生态不会凉掉呀，对不对？用户摆在那里，而且最关键是我现在在劝我们公司，我们接下来下面的东西也接这个。现在只要是个正常人做这一方面，他都拿这个东西接，不是我说。 我应该准备一个稿子去，我应该准备一个稿子去跟波哥说说这事儿，看能不能。 你要有一个好的 design 过去，我就觉得主要是这个东西。你要 好的 design 是吧？好的 design 那可能只能这个我不太会，但是我相信我的同事肯定非常高手。 对啊，你要避免要长得像南派这样死的东西，但是，对吧？我觉得肯定能比南派看起来好多了，长得像南派的那一套看起来好多了，对吧？ 我们能重载呀。 嗯。好。 我们能重载好多东西。 什么意思呢？ 哦，不是，开玩笑。比南派的这套看起来好得多。那应该还能做到。 嗯，而且你要知道，他最后你要知道这一套东西最后 lower 到一个点，那就是 LVM 上面，怎么样他都能 lower 到 LVM 上面，对不对？你这还担心什么？你无论就算跑在 FAB 上面，他也能，对不对？也能跑，对不对？你再逆天点哦，他还能在 Web GPU 上跑。哦，他们确实有在整这个活，拿 Web GPU 跑。因为他们是能编译到 Vulkan 的，你知道吧？你看这不齐了，对不对？你留在 Web 里面，甚至都有一些可能。你更别说你要搞 Native。就你要知道，它虽然是个谷歌的边缘项目，就是开源的版本是谷歌的边缘项目，但是 AMD 什么这些东西，最近给它的贡献不少。在 CPU 上的运行，它已经很完备了，就是说 CPU 上肯定能跑。只是说你的性能能好到哪个程度了，性能也是好的，在这些思路里面，但是你说有多好，这是一个问题。 不管他，哎，我说起来，我想起来，我也跟你讲个故事， 就几个字，就叫 波哥上个周五讲的，他说他就是波哥，这还真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那种技术极客。 怎么说呢？ 就是他特意跟我们说， 他那个他刚回国的时候啊，为了搞 marketing 对吧，特意去找了几个公众号给他做采访，给自己做采访写稿子。 嘿嘿，那是懂营销的呀。 对呀、啊，波哥不是，然后还说接下来要跟 Rust 的社区深度合作，为什么呢？因为 Rust 的社区这个气氛比较狂热。 哦，没事啊， 你懂的，有那种宗教感。哎，我 去，你们不是你们赶紧完成你们的使命吧，在 Mojo 没起来之前就把他先打死。 哎，我也想啊，我也想啊，哎，我去。 我真的这样说 ，Mojo 实际上它是给了你，就是 Mojo 的性能好 ，Mojo 的性能好靠它的 native。你要明白一点，你不用 load store， 你的优化，你的优化可能性不会超过你用 Jax， 你知不知道？你要知道一点，纯计算来说的话，你不这样的话，你的性能没有可能比 Mojo 高，我就这样说。无非它里面有一些自己的很逆天的什么什么什么并行化的方法什么这些东西。 不是，首先 Moonbeat 原来的目标不是性能高， 那你可以加上这个东西啊，对不对？ 哦，是可以加上，那这个可以加到 native 后端。 而且问题是它不是一个，对吧？你自己看 Jax PR， 它不会暴露很多，它有暴露什么硬件细节吗？你感觉得出来它暴露了什么硬件细节吗？哦，其实它有暴露硬件细节的，你可以暂时不搞，对不对？有可以暴露硬件细节的，有 Jax 是有的，它没搞呀。问题是你可以不接呀，你先保证能在 CPU 上跑。你知道 Mojo 现在的品质画在 CPU 上面吗？然后那你搞一个看起来比 Python 舒适很多的一个都比那个。比那个 Python 那套 NumPy 看上去舒适很多的一个人体工程学上还有类型系统上都好多的东西，你放在那里马上就是个暴打的存在呀。 Mojo 就是一坨屎，对不对？如果他，我跟你还是那句话， Mojo 你在不用那些非常底层的那种就是比 C 加加还变态的写法的情况下，它的性能不可能超过你这个。而且你就算要性能好，你也事实上你应该做的是在一个 pass 的级别上面去优化它，对不对？你是选择你在中间加 pass， 而不是从一个顶层的语义上面去给它做一个模改，这是原神的思想，对不对？那 Mojo 很明显一点都没有遵从这一点，就是你要对它有什么就是你要对它的性能有一些什么东西，你应该在它的 pass 上面去改，而不是应该在那个什么地方去改。虽然你直接在上面去改也是简单粗暴的，但是到最后你就，对吧，软件工程学的问题都来了，对吧？ 第二章、第七章、第四章。 一章没看。 考试周破防。 KF 老师，你先写一点吧，我觉得你要想说服一下。 我日记了，写的一半断网了。 你，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喂 ，KF 老师， 请说。 这个他目前编译到二进制的那个途径呢，是一个不怎么靠谱的一个途径，但是你也可以试一下。其实你们可能 能上 git 的吗？ 对，能上 git， 但是 git 默认接的后端是他自己的闭源后端，你知道吧？ 哦，我去。 不 ，KF 老师，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不要觉得这个很恐怖。 什么？说吧，没事。 它有一个不靠谱的实现，第二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它有一套能够很完整的 export MLIR 的方法，它 export MLIR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呢，你不过就是用一个稍微麻烦一点的方法，在编译的时候。把它给编译成一个 MLL 的库 ，MLL 跟 C 的 binding 也是很成熟的，你不过要做一点工作，在你的编译流程里面稍微折腾一下，然后也就没什么了，不麻烦，我告诉你。 没事，我们打算第一个，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 C 后端，就是 code 进到 C， 所以这些 没有任何问题啊，非常简单啊，你只需要把你的那些东西。就是你不要用 MLR 的，你可能有一点就是你这些函数得是 哦，我觉得你们的人应该肯，不是你们的人肯定能搞定，这很简单，就是你的这个 interface 应该怎么做，然后哪些东西是纯粹的交给这个 JAX 做的，就是什么东西是纯粹的 lower 到这个 JAX PR 这个 IR 上去的，然后 lower 了下去以后，然后再只要你把这些 MLR 交给那个编译器，那个编译器给你吐一个 C 的东西出来就行了，这一套非常成熟，我跟你说。 加油！ 非常成熟，这套非常成熟，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 Interesting。 然后只需要你再把它要靠那个 ABI 传进去的东西就行了，而且你拿 C， 甚至你还能做更极端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KF 老师？ 什么？ 你还可以在链接的时候把它用，你还可以链接的时候用 LTO 把它的某些开销给消掉，对不对？ 啊， 因为都是 MVM 啊，如果你用 C 的话，你最后生成的是 clone 的话，那最后你又可以用 LTO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开销全部消掉，对不对？把你本身去做 ABI 的某些开销给弄掉，对不对？你可以直接，你极端一点，你可以直接去，对吧？你像我平时去链接就是这样子的，你的链接甚至还能用 LTO， 这样你性能更好一点了，对不对？这就相当于你们办法 更 性 能一点。我问个问题啊。 嗯。 你是建议我先读什么？我应该先读那个 user guides， 还是那个 developer documentation？ 嗯。我觉得你先看一下。 啊？ 你用过 NumPy 吗？没用过，对吧？ 没用过。 那你不如试着去看一下 JAX 这些文档，然后你去试着搞一些稀奇古怪的矩阵操作，然后呢，你把它 lower 到这个，就是它有一个东西，你要写一个能让它的 JIT 跑出来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的 Python 写的会有点傻逼恶心，因为，对吧？就因为拿 Python 这个 interface 写是挺难受的，对吧？我今天就写了一篇这个，我觉得很难受。这绝对是个痛点啊 ，KF 老师。就我写的时候，我感觉很难受，你知道吧？然后当你能够写出来一个。你要是不会画大饼，我来帮你画，我来试着帮你画一下。 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就是你来画一下这个，不是我对 MLSS 的知识有点，我就没学过呀。 不需要啊，你只需要知道它是对一些矩阵的操作，然后 JAX 里面给了你一些类似什么 for 这样子的东西。 好的。 然后，需要的资料我把 Eerie 的资料发给你，就是给你看一下 Eerie， 就是一点就是，你要看 JAX 的性能，我可以把这个谷歌他们那个团队自己做的一些资料给你看，对不对？它的性能肯定是超越了 PyTorch 啊、NumPy 啊这些东西，对吧？然后给你看一下，然后你就说这个东西怎么看怎么样。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说服啊，我怎么感觉没有什么不说服的可能性。 怎么讲呢？ 就除了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接到你们的语言里和阿格里以外，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啊。 也不会呀、啊、这个东西也是 PR 人做的呀。 对啊，哪里阿格里了？ 直接接这个 Jasper， 哎我去。我去 了，怎么了？ 没事，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这么像 AMF 呀？ 这就是 AMF 啊！我感觉我看一眼我就觉得这就是 AMF 啊。不是，你要知道， 但是直接读文档给我跳转到的都是 Python 的 API， 看样子我要看着要读源码还很痛苦。 不是不是，你有一个 Python 能直接用文本写 JAXPR 还是一个 interface 对不对？你有个东西在这里，底下肯定是有个 C 函数的嘛，对不对？ 哦， 对 对 对，是吧？对不对？你只要能够哦，你能手写一些东西抠得正到这个上面去，然后呢，你假设你自己在某个语言里面整个 tensor 的类型，你能 lower 到这个 ANF 上面，然后再，然后接下来编东西你可以交给我，下面的东西我就熟了。你可以让我给你编一个能跑出来的库，然后你可以去测一下它的性能，对不对？下面的东西你交给我干，对不对？就你能够有一个 JAXPR， 或者说你再进一步，你用 Python 里那套 API 直接把它给生成 MHLO Stable HLO， 你给我就行了。你有 Stable HLO， 接下来我就是我熟的地方了，对不对？我用个原神给你编译一下，给你看看性能，对不对？ 好办法呀！ 而且我甚至对吧，你要知道这个正常的库链接的情况下，它的 API 还是有开销的，但是当你 LTO 以后几乎就无了，对不对？当你用那个链接石油化以后，它就用正常 LR 里的方法给你消掉很多了。 所以你们讲清楚什么是链接石油化了吗？就是你在公司里面，所以那件事情有什么后续吗？ 我不是， 所以没有什么后续吗？ 啊？我还什么都没干呢。Sim 倒是一直在说服他们的那个老板嘛，还是 CTO。Sim 在试图说服他们不要用 module。 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公司里，他有一些落后的生产关系，他会让你回家家；如果你有一些先进的生产关系，他让你写 module， 到头来怎么都是要完蛋的。 什么玩意？ 就是如果你在一个老板公司里面，你就会要写回家家；但如果你在一个 老板公司呀。 对，那他就要写 module 啊，怎么都像完蛋的。 不， 他写 module， 所以他跑我这来问我能不能曲线救国了嘛？让我去写个 proposal， 劝那个张老师去弄个 JAX 给 Moonbeat 接个 JAX， 然后他们公司就可以用 Moonbeat 写。 我现在觉得我好像可能有双向，对吧？我现在又开始怀疑我有方向，我每天都怀疑我有方向。没有每天，我骑完车回来，感觉好像还不错，然后我洗了个澡，感觉就是然后你感到了巨大的悲伤，所以我又觉得我有方向。 对吧。哎，了不得，我去。说是的，这个大模型的时代，他妈的怎么有这样的东西，怎么能不蹭呢？ Sim 走 了，拜拜。 KF 走了，因为你走了 KF 就走了。 我手机没电了。 啊是。 那个图拉丁它是那个仿真，它是并行仿真吗？多核？ 帕拉丁吗？ 那个是图拉丁还是帕 拉 丁？ 帕拉丁是他自己整的一个架构。 他那个，因为那个你仿真的时候，那个很多状态，那个都贴得紧紧的，我能多核仿真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 这这玩意儿能多核仿真吗？我有点好奇，那岂不是就是拼死在一个核上仿真？能？ 你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你怎么知道我在做什么？ 因为我自从那个去年看了那个 Variator，那个还有那一生一心那帮人，搞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好奇这个。 我今天在写东西，就是在看他们那个 slate 之间的互相依赖到底有多远。 那个一直依赖到 top level 上，我觉得有可能。 是的，但是我怎么说呢？等一下。我在想这个事情啊，其实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啊，就是， 这玩意儿真能分解吗？ 这玩意儿真能分解吗？ Top level 都连起来了。 其实好像我来看，好像还没就没那么恐怖，你知道吗？我在那里。我直觉上感觉没有我想的，它的 state 之间的依赖没有我想的那么严重，是吧？ 怎么个严重？ 我是看 SSA 技术来看的，我今天在写一个 BFS，但我还没跑，就怎么说呢？就你的 input state，我觉得可以拆到几个不同的地方去，然后呢，最后再找个地方，再把它们 accumulate 起来。 感觉不如行为级建模。 那是，但这个东西总得有人做嘛，对不对？毕竟，对吧？毕竟还是有穷鬼买不起这些东西的，对吧？ 给他打下来，打不下来，人都藏着眼了，哎。 而且我个人觉得吧，他不知道 Violator 有没有做的这一点，他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做局部性优化的呀。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我看了一下，那个说比 Violator 快一倍的那个 Arcly 那个玩意儿都没做是吧？ 叫什么？ 知道吗？Arcly-ator 就是用 Circuit 的。 哦，加速器啊。 其实那玩意儿。不是，就是那一套，其实那套玩意儿代码也很简单，那代码加全部加起来也就你全部 pass 加起来也不过4000行，也没超过4000行，真的。全部 pass 的代码加起来也没4000行，我给它读了一遍。 还读了一遍。 这沙皇怎么跑了？ 可能。 就是说，哎，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但他不 later 不是说自己的病死。 看看哈。那图拉丁他，哎，那他不会是，他不会是，他我也想象不到啊。 他自己设计硬件，谁知道他？ 反正不是 CPU 就是了。 对，他是的，然后他那个他的功能级仿真是好像是拿 FPGA 做的。 哎，又是 FPGA。 他的门级什么的，反而还是拿那个自己定的硬件去做的。后面那个是他，就是那个更慢的那个是他自己那个做的。功能那个好像是拿 FPGA 做的。 他也产不，他不投产嘛，他还有挂 FPGA 硬盘。 哎呀，一个1000多万呢，不止啊，好像2000万呢。 哎，其实，卖软件的时代没有结束，只不过是基础设施卖软件的时代结束了。 受不了了，今天晚上就 OK 吗？ 什么意思？ 韩老师天天错 OK 吗？ 这样。 听说 OK 吗？那个写多线程不太友好，我不知道，没写过。 应该还好。现在多核支持出来之后，5.0之后，写代码就有各种各样的框架了，以 Alpha 为主吧。 然后， 我觉得肯定比 F# 不好就行了。 然后我在想 ，OK 吗？作为一个已经在工业， 按道理来说 ，F# 什么都能写。按道理来说 ，F# 什么都能写，但是写的不别扭的东西确实不多，我感觉。 用起来确实还是没有 F# 的那个计算表吧，就顺手，像我就是有点乱，我感觉。 但是 F sharp 的那个 sec 它也没法并行啊，它那个 parallel 那个并行 sec 那个并行 sec 根本没法用的，一堆 bug。 太乱 了。 对 吧？你哦 ，bank 对吧？那个，对，就那个也算能并行。 我去，刚刚看了一下。龙芯对 OCaml 的支持很先进，就是很积极，已经跟着 OCaml 设计走。OCaml 这边刚发布新版本，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龙芯杯。 龙芯杯 是大学生搞的，这不是他们公司里的呀，这是他们白嫖的大学生的比赛项目啊，年年就是一年 GHC， 一年 OCaml， 你说能不好吗？大家都在卷呢、 我们总是把做了一些非常灵活的东西做到极致之后，然后碰到一些问题，然后又开始砍它的灵活性。并行。 流量没了那些。 这么猛吗？我操 ！Cap 回来了，刚才 Sim 的手机没电了，你结果你走了。 哎我去！ 还不是不是你们看到的。 哎我去！刚才我去逆天了。 你怎么逆天了？不过有一说一啊，那个 TVM 的那个 TVM 那个其实 lower 下去也不难，但是对吧 ？TVM 毕竟还是那个。 哎我去。哦、 TVM、 OK， 下次有个完全无状态的 API 是吗？ 嗯。 这就是确实，这非常非常的函数式。哎我操。 哦，对哦，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还没有那么蠢呀、啊，是不是？我看看 relay 啊，有没有这么蠢、啊？主要是不要用 TVM， 就你要知道一点，你要知道一点，它的易用程度现在是没有 MLR 这一套高的。MLR 这一套我虽然天天骂，但是你想直接顺着上面往下跑，还其实还是不难。虽然 我想看看它能不能找到一些关于 Google Jazz 的东西？ 我就导一管。 但问题是你，问题是他就没有想过。 谁说的先导一管？谁说的？ 我啊，怎么了？ 哎我去，太符合人设了，兄弟。哎，木秋说这话。 对啊，不是 Kev 老师，你 哎， 不是那一点。 怎么？ 电话怎么还关不 了？你要知道一点，其实就问题是，为它比 TVM 好吗？你需要需不需要向你的公司回答这一点？ 什么比 TVM 好吗？ 它比 TVM 好吗？因为还有一个 TVM， 对吗？ 哦，对。 还有沙沙做的那个 TVM 的那个 IR， 它比 TVM 好吗？它应该是比 TVM 好的，那我现在感觉， 它在哪一方面？ 是工作量，工作量。 哦，这个东西有 Google。 对，你要知道，哦，可能主要也把它的好东西藏着，但是不是把它自己的东西藏着？但是你要知道，开源的那个东西现在的维护热度是比 TVM 大的。第二，契丹的大厂都在这上面做二次开发，你要做得好，契丹大厂直接看中了，对不对？从此蒙蔽成变成从互联网公司不考虑的东西，变成互联网公司有可能考虑的东西，对不对？直接转变。 能不能偷偷给我透露一下，就是哪些厂都在用？ 阿里、字节。 有项目名字吗？是以什么方式使用？哦，你给我发的那个就是。 你看到没有上面的 IR 对不对？上面的这不是他们接的，就是你自己看，他们只从 stable HLO 上面开始接。那么什么东西到 stable HLO 呢？不会是手写的吧？那么上面有一些 converter， 比如说从 Python 的 ，Python 那个呢很不靠谱，对不对？啊，不是 PyTorch 的那个呢不靠谱。什么是 first class 的呢 ？TensorFlow 和 JAX， TensorFlow 呢没人想用了，那只有谁了？ 只有 JAX， 没错。那 JAX 有没有人用呢？马斯克在用，马斯对吧？谷歌在用，谷歌他自己团队里在用，马斯克在用，那说完了，对不对？然后 stable HLO 的后端有谁在维护 ？AMD 花了20亿人民币买的那个公司在维护，对吧？又说完了。还有谷歌也在做一些东西，谷歌是一个边缘的项目，算是一个。但是硬件厂自己也在维护啊，对吧？而且我们接下来说白了，我为什么要研究这玩意儿？我接下来也要做这些东西。硬件厂都乐意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只要是接到新的硬件上。然后 JAX 是好不好用 ？JAX 不好用 ，JAX 不好用是什么原因 ？JAX 不好用的原因是因为它要长得跟 Python 一样，对吧？你的痛点不全说完了？如果你有一个长得好的，然后又能直接用它的东西，还能直接 linking 过去， 然后你在做 AI 这方面没有，你完备程度做的高一些，就没有 Module 就没有 Module 的任何事儿了。而且就算谷歌他自己把他的，你要知道他叫 Stable HLO， 就证明他这个东西不太可能改了，你知道吧？他的 MLR 这一块他不太可能改了，你们就算 cast 的在那个地方了也没什么问题，对吧？你假如说你的疑虑，如果谷歌在那里爆改了他那一层，他的 JAX 会不会有问题？但实际上他不可能爆，不太可能爆改，对不对？你看他现在这个情况就不太可能会爆改，对不对？就假如他爆改了 JAX PR 的设计，对不对？他的 MLR 方言是真的不太可能再有什么很大的改动。而且哪怕是今天的工作量，它也比 Module 要好很多。我只能跟你说 ，Module 连 GPU 的 P 都控制了，而你这个东西，只要你的 pass 写的合理，你就能直接用一个 C interface 弄到 GPU 上面，对吧？无敌了呀！直接给你把 GPU 支持也做好了。嗯，对，你还要说一点。这个东西它能直接通过这个它的编译器的 pass 直接跑在 GPU 上，你的那些 tensor 操作。你要知道 AMD 的 Stable Diffusion 就是拿这玩意儿做的，对不对？你只要你把你的东西做好，你在你的里面支持了它的这些 type， 然后能在这个它的这些 tensor type 上面做一些东西，比如说如果你做的跟语言更自然一点。然后你说不定还会招来什么，对吧？我跟你说，等你做好了，一定会有人用的。前提是，这没什么嘛复杂的。你做好了，一定会有人用。 你做好了。 没有，我们 KF 老师一直输一点了。你妈的刘老师！ 你骂的刘老师！ 你能不能别再用电脑打电话了？ 那你在吗？ 人造回声， 我的回声他妈听得一清二楚，我操！ 你在吗？ 为什么你的回声就听不见？ 敢不敢跟我比划？敢不敢跟我比划？ 让你飞起来！ 真没见过黑社会呀！ 来给 KF 老师看一点谷歌的大饼，其实谷歌这个饼画的都甚至不够大，我感觉。 好，饼快发我，饼快发我。 丁军饼，橘平。 哎，不是，这图怎么保存不下来呀、啊？等一下。 谢孟老师。 你怎么了？ 我好菜。 我说我跟 Kev 老师说一点，我说如果 Mobit 接上了那个 Mobit Native， 接上了 JAX 以后，就没有 Module 的任何事情。 接上了啥？ 我说他接上了 JAX 啊，他接上了 JAX 就跟谷歌的那一套 MLR 接上了呀，然后他有一套 NFIR 呀，我不是讲过吗？当你接上去以后， 来点乐子。 不是，我很期待一个能替代那一层 Python 皮的东西存在。 谢孟老师，我想做，我想出到图形学。 你怎么又想做图形学了？ 想做，不是有啥东西你不想做的，刘老师？ 有。 刘老师，你不知道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吗？ 人类的一生是有限的。 小狐狸的一生是无限的，是吧？ 操你妈的！ 你快修炼吧，老师，刘老师，你快成仙吧！ 我几年了？ 你成仙就是跨越千百年的计算机神仙，到时候开一个赛博庙宇给你供着。 我操！什么？你妈的什么那个什么八名子是吧？你想想是不是？活了很多年，然后会计算机，然后会开西间， 那不真好、啊。你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吗？ 我不知道，你要说不喜欢那是假的，但是我也觉得挺可怕的。活着的死人， 哪有死人呢？这世界上哪有死人呢？ 活着的是人，活着的 不是我那些图，他妈的全是 S KF 老师那些图全是 SVG 的，我操了 ！SVG 怎么了？ 那些图 截一遍图再发。 SVG 不更好？ 你截个屏再发给我。 那些图是小狐狸的，那些图是小狐狸。 那我操，是小狐狸。 狐仙的陨落。 啊！你在狗叫什么？你在狗叫什么？啊！解释！你在狗叫什么？ 哎，卢老师， 我急眼了。 你急了，卢老师。 啊！对，我就是急了。 奇迹国王。 你在狗叫什么？ 那狐狸是犬科，犬科是不是也是会狗叫？ 哎，Sim，你加没加游客？ 嗯，加过了，但是我很早之前就讲过，可能游客不感兴趣了。 游客不喜欢硬件，你游客喜欢类型论。 对，这个东西得靠一些别的人来去推。 那我像我这种喜欢硬件的人，哎， 你能不能不是？不是我真数据，真数据真的，你要是搞一个比较用户友好的语言去支持他这一套被封印在Python底下的一坨就是一个纯函数的是东西，用一种很变态的写法写出来的东西，你就满足了一个市场需求啊。 用户友好，用户友好有个前提，用户友好有个前提就是设计用户直觉，符合用户直觉的东西。那符合用户直觉的东西并不是， 他现在很不符合。他现在很不符合用户直觉。 用户的直觉是被灌输的，你还不明白吗？用户的直觉是先被产业体系塑造后的。 你怎么激动了？ 不是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但是 不是你就跟你片面的说，我操，人民的东西就是好的，人民支持的东西就是好的，放屁的。人民支持的东西之前，它首先是被现有的产业体系灌输过的。 但问题是我已经用了95%的现有体系了，你只有5%的东西不一样，你有什么理由不说好？ 首先确实有某些人觉得这5%的东西都不好。 嗯，不会的，你放心。 其次，我想有10%、50%的新东西。不是，50%都说不好的有啊，仓颉不就是例子吗？我操。 嗯，那你。那刘老师，你慢慢去做吧。你慢慢去做吧。 不是啊，哥们，不是啊，你还不懂吗？我操，你还不懂吗？你要做百。 我知道你的意思。 不重要，不重要。这个东西最大的作用是，我们可以靠 AI 的名义，不是，我们可以靠 LLM 的名义去骗钱了。 不用这样，我绝对会用。 我们这个东西是 LLM 友好的，只要我们专门为它训练一个东西，它的正确率就能到多少？好了。 你不需要，你只需要算一个 immutable tensor 的一个东西，能接到这个东西上面去，你就 OK 了，你知道吗？你肯定不想做这样的东西，有人想做吗？对吧？ 不是，我最近在研究怎么把 effect 转成 monad， 怎么把 monad 转成 effect。 我觉得你这个事情不是一大堆人研究过吗？我个人感觉。 你妈的，你再说我就破防了，你快给我 reference， 你不要光说。 我不知道呀，但是我个人对现在有什么东西的直觉好像是对的呀，经常是对的。 不是呀，那你跟我说，你快跟我说，我没有收到。还有一件事，我今天的那个土壤屋到货了，然后他的那个底板弯了，我找商家问，商家给我很，哎，怎么一瞬间跑了两个人？ 怎么？ 没事没事。 我找商家问，然后商家很痛快的说给我补发一个，合着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能骗一个就骗一个了，靠。 哎。 喂。 喂， 你们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吗？ 看看 什么东西啊？ 对这个聊天记录之类的东西。 什么聊天记录？ 我给你们看看吧。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操！我这个商家为什么这么爽快啊？我不是很懂。我给你们看一眼。 那我发水电站里吧。 我发我群。你们有什么头绪吗？ 这是。 二手的，卖二手的。我嫌一手的拓展坞太贵了，我买二手。反正我笔记本也是二手的，我就没有电子洁癖了，你懂吗？但是这寄来的这个确实有点突破我的底线了，我就找商家换了。 板子弯了。 哥，下次买二手笔记本带我一个。 啊？ 下次买二手笔记本带我。 你现在就可以买，我现在就有个推荐的。但是踩坑的别怪我。 现在还不太，我现在感觉还用不上，现在这台比较。 那没事，不是你五年后的话，你要买的话，可能就买那种 Lunar Lake 或者正午的那种东西。 买个电脑吧，用用。 啊？ 买个电脑就是用。 我也想用 AMD 啊，英特尔非拉不开啊，我买那个12.5后悔。 刘老师，你继续。 我是买13代，但是11代不是也有大小核吗？还是都没有？没有。 我不知道，这个是当时发 的。所以刚刚谁在说话来着？ 那个刘老师，你香山第二册看了吗？ 我一点都没有看，因为我最近要复习。 啊，好吧。你，刘老师是本科？ 稍等一下。本科呀。 啊。 本科呀，我不是本科，我是代专的。 哦，不是，你不是已经考了本科吗？ 对，我已经毕业了，我是考本科。 好吧。哎，我永无止境的考试，操！ 也不是吧，哎，好吧，也是。如果我选择考研的话，但实际上我估计不会考，大概率不会。 我觉得你坐不住啊，刘老师。 我觉得你坐不住啊，刘老师。 我这边， 你坐还坐不住。 我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真需要学一下怎么坐得住。我现在觉得坐得住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现在是蠢，比较蠢吧，就是我现在已经退化到连15分钟都坐不住，不，连5分钟都坐不住了。 你是不是 ADHD 了？ 你看我怎么对你这么了解啊，刘老师？为什么？ 对啊，但是我以前巅峰的时候，我是能坐电脑桌上1个小时的。 嗯。 我巅峰的时候，我是能坐1个小时的，你懂吗？ 出去跑步吧。 你这个有效吗？我想问一下，这个不是说质疑哈，我真想问一下这个有效吗？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之前就 我更喜欢蹬车子，因为蹬车子快。 我家里有一个那个东西，我在家里跑可以吗？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5公里啊。 我说实话我不太了解。跑5公里吗？ 对。 我操，这个要几个小时啊？要2个小时吗？1个小时？ 30分钟吧。 我操！1个小时10公里啊！我1个小时只能跑个1公里、2公里。 嗯。 1公里还是太逆天了，那应该。 慢跑也可以。慢慢跑。因为这个一开始慢慢跑就行。 刘老师，你可以看看我给你发的最底下文章，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多逆天吧？因为胎粉 check 不了的东西，所以说他被迫的，你自己看一下，是因为胎粉的能力限制了他这个 IR， 让你写出了有各种牛逼的东西。 而这是他的无奈，这是拍粉，这是因为他要靠拍粉的一分可的无奈，你懂吧？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说实话我看到了，我的评价是早该把拍成杨洋了。 对啊，他写个前端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用的，这不是什么惨不惨的业，他妈的你写东西不就是在乎你的，不是很多时候不就在乎你的性能，我他妈的 拍摄实际上你写的是代码，实际上你写的是 你这个架子就是个函数式的东西啊，他给你偷了一层壳，你自己看这写法他妈的这还不函数式。 我 在跟 KF 老师讲，我希望他们能劝一下 Mobit 能接个这个东西，从此不用再受这个苦了，你知道吗？ 然后刚好也可以在那个口号里边宣称 ANative， 不用宣称，不用宣称，直接暴打某九，直接上来一句暴打某九，结束。 不是， 直接就暴打某九了。 你知道我只一个反对，不是我刚好说了，但是你没清楚，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个50%的吗？因为我如果要做个50%的出来，我就能做一个30%的出来。如果我做个20%的出来，如果我要做一个20%的出来，那我只能做5%的出 来。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要知道一点，就算它不是真的做出来，你能接上去，这对。 我这真有一个负载，你知道吧？我这真有个实际使用的负载。 我在跟你讲，不是做事，而是在骗钱的角度上。你在骗钱的角度上。 啊、我知道这点，我知道这点。不是，我说我这儿真有个实际使用的负载。如果有个优先级划分的话，我是倾向于我第一优先级是接那个使用的负载的，就是哪怕只有几个人做这个事儿，我也要这么做。 嗯。 就是做那个计划经济计算，有两个，一个是那个，一个是矩阵的问题，还有一个是那个规划问题，主要是接这两个。 你要做 OGA 是吗？ 是。不是刘老师，你要做这个东西，你他妈不得反思到为什么要搞神经网络上去？你不得反思到这一步上？ 确实有这个，我们确实有做这个，但这个不是工作重点。 我知道啊，但我觉得他们做这个东西，马上就把自己的那个忽悠，马上就忽悠上去了。 我们不能用，而且我们不能用神经网络。神经网络太对我们来说是个意识形态，不能说是个意识形态，是我们可以说。神经网络派对我们这个做的工作来说是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嗯。 你 自己做的东西。 是那个很官僚的意识形态问题。我说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指这个东西直接影响到我们。啊，直接影响到 你不用跟我解释了，你这个话你也可以跟我说，你不用跟我解释，我也懂。 Okay. 对吧？轮到我说吗？ 啊，那我不说了，那他妈的，好，你很懂。 我觉得我急需这样的东西，我现在很讨厌我现在很讨厌他拍粉皮靠那一壳，我他妈快吐了，我今天写了一篇。 还没有完成，你明白吗？我最新的设计完成度很高，不是完成度很高，我最新的设计完成度很高，但是我还是没有定下来。我最新的设计是那个机器内层做原编程，然后机器内层只允许 pure 的，没有副作用的函数跑。然后如果是实际的那个 value level programming 的话，就是如果是 type level programming 就是一个 pure 类的，如果是那个 value level programming 的话，那就是一个允许 effect 的，一个 effect first class 就第一类的，first class effect 的一个。 嗯，现在好像确实还没有。还真没这样做的。 你说的是原编程那边，还是说的是 first class effect？ 就是你这个原编程好像确实没这样做的吧？ 有一点，但是太学术了。哦，不对，有 Quark 好像是这么，哦不对， Quark 是这么做的吗？有，安旭老师的 Rose Script 是类似的方法，是用了类似的设计。当时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当时他提到那个 Leon， 他为了在那个为了做原编程，所以说他用了那个 Monad， 对吧？他甚至用了 Monad， 然后你知道 Monad 就是类型体操地狱，你知道吧？ 嗯。 所以说为了类型体操地狱，我们就必须要支持 First Class 的 Effect。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情况，就是 Effect 和那个 Monad 它是两套代码，你发现了吗？就跟那个 LRTT 一样，就跟那个 Two Level Type Theory 一样，对吧？一个比如说它那个 Two Level Type Theory 有很蠢的一点是什么呢？是他要写，他写 identity 函数，他要写两个 ID 零 ID 一，因为他有两层，你知道吧 ？Two Level， 因为他有两层，嗯。然后我做那个，我用 GT 来做圆面层，就是为了避免做两层。那我怎么避免做两层呢？那我这里为了避免做两层，我就需要有一个办法，能够在一部分的 monad 和 monad 和那个和 effect 之间转换。然后众所周知 ，monad 转换到 effect 是 trivial 的，为什么呢？你可以直接写一个 into effect， 或者是写一个 run state。然后你就像是那个 Rust 里边的那个 unwrap 一样，只是它 unwrap 过后它不是 panic， 而是它执行那个 effect， 明白吧？嗯。所以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要怎么把那个怎么把 state 转换成 monad 的？当然这个如果做不成的话，其实也可以辅助，就是不行的话就 N 写两套吧。其实我觉得这种 N 写两套的场景还是挺少的。你写 monad 的这套，你可以无缝的获得一个 effect 的这套。所以如果真的需要写两次的话，那就只能苦一苦副作者，求你写一下 monad 的吧，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办法是我必须要支持 first class control flow， 换言之，我要以一种给人以一种写过程式的一个错觉，让他写函数式的东西，就是你表面上写的是过程。 我的笑点太狗屎了。 中央 KF 老师，你觉得这玩意是不是就是被拍粉耽误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非常的适合炼制方法，就是我们用一个元组来表示那个结果和那啥，哦不是不是，我们用一个代数数据类型来表示，我们可以表示 initial 的状态，我们也可以表示经过运算之后的结果和状态，然后接着在状态上这个方法，那可以写成一个很链式的东西，反正应该比他这个好一点。 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吧？ OK split split 我又来了，对吧？对吧。 啊，我不知道。你像如果我有一些更疯狂的想法，比如说你能甚至能操控它的 lower 过程这种东西，太那个这种东西就太那个什么了。如果你真的想定位一个对 MLR 知识非常高的，我不说这个，那个没必要。我说你什么？你能有一个击败 NumPy 的东西，你就已经能吹牛逼了。你的第一步就是暴打某九，已经能实现了。光是能接到这个上面就已经能暴打。没有后面的东西，就你的优化 path 大概率你整一个在 CPU 上还行的，对吧？你让他把 CPU 上能跑的全跑，然后来建议一个给你选项，你让他在 CPU 上的优化 path 能跑的全跑，他最后肯定能给你一个能编译出来的东西，能不是能给你链接的一个东西。 鸭肉，鸭皮。 睡了吧，拜拜。